咁昨日喺記者會上面咧，特首林鄭月娥咧特別都提到有一樣嘢需要加強嚇，除咗呢啲社交距離措施之外，有一樣要加強就係執法啦。咁佢都講到話咧，明白而家啲市民咧已經係有啲嘅。防疫疲劳啦，需要唞气，需要见朋友，需要出嚟活动啦。咁但系而家个情况咧系非常之关键同埋紧急啊。咁所以咧就要喺執法嘅情况咧都需要检视啦。嗱，而家咧有几项嘅规例，包括系限聚令啦、戴口罩令啦、同埋强制检测令咧。如果违反嘅话，都会有定额罚款系2000蚊嘅。不过咧，林郑月娥就讲到话咧，就嚟紧都见到咧有好多违规嘅情况啦。咁所以咧，都会去到研究咧，究竟系咪呢个嘅2000蚊嘅定额罚款系咪有用，系咪需要咧将佢提升？咁佢表示咧，呢个罚款咧将会以倍数咧嚟到提升嘅。咁佢特别提到咧，提到3000蚊咧都可能未必有用啊。咁换言之咧，好可能将来咧。提高嗰个罚款额咧，会高过3000蚊啦。咁大家又点睇咧？系重定系轻咧？另一个问题咧，就系佢话林郑月娥都讲到话咧，就系有好多嘅活动啦，吓有啲市民会揾一啲嘅私人地方啊、私人游艇啊、私人场所啊，去做一啲嘅人群聚集嘅活动啊。咁所以咧，都系需要加强執法啦。譬如话系游艇派对嘅话咧，就会以一个即系派对房间违规嘅方法嚟到執法。同埋呢亦都话林郑月娥讲话会加设一个热线去鼓励市民呢就是举报一啲违规嘅行为啊。咁究竟这个热线系点样呢加咗啲乜嘢呢系又要举报啲乜嘢嘅呢今朝早呢行政会议之前呢咁林郑月娥都有再讲多少少咁就话呢今次呢个热线呢系其实以往呢都有类似咁嘅热线㗎啦包括一啲嘅1823啊或者即警方嘅热线啊可以俾大家举报。今次多咗嘅咧，就会系一个水警嘅热线啦，吓就讲到话，如果大家见到一啲私人游艇有违规嘅行为的话，就咧会有一个水警嘅新热线咧，就让大家咧可以系举报呢啲违规嘅聚集嘅问题啦。大家又点睇一啲咁样嘅举报热线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咧一齐倾下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2月1日朝早9:30，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特别针对有群组在私人游艇违规聚集，水警将会增设热线俾市民举报。 我哋睇到多啲派对房间或者卡拉 OK 或者啲夜总会关闭之后咧，就有啲人士咧就系利用喺海上进行呢啲活动，咁啊当然要租一个游艇啦。咁所以我哋就今次咧系特别针对呢一类。是懷疑會違規的行為呢就加多一個熱線電話是36608623 有線寬頻宣布調整部門架構及人力資源大約100名員工受影響新聞部多名員工不滿管理層未有清楚交代裁員準則 整件事呢是一個人事部的事情 我知道你們要動人我知道你們要 cut course嗰時我想知道40人點嚟㗎？你點會炒咗佢哋點樣？點剪得最好嗰個啊？你點會炒曬至今全組㗎啦？ 下午3:00，政府宣布，鑑於本港疫情嚴峻，香港同新加坡嘅航空旅遊氣泡啟動日期將會延至2020年後。4:30，本港新增8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23宗源頭不明。 力量1872311自由風 討論緊嘅咧就係新嘅防疫措施啊，以及咧政府話會研究提高咧係違反規例嘅定額罰款啦，咁同埋咧就設立一個新嘅熱線咧，讓大家舉報一啲違規嘅聚集噶。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張國軍啊，張國軍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不如都讲下加强執法嗰部分先啦。嗱，而家政府就研究紧3条规例，头先讲啦，就系呢个嘅限聚令啦、戴口罩令啦，同埋强制检测令。违反嘅人士咧，究竟嗰个嘅定额罚款由2000蚊 加到幾多先至啱咧？咁啊，林鄭月娥特首就講到話會以倍數嘅方法加啦。你又覺得加到幾多先至叫做有阻嚇力啊？ 嗱，我諗其實過去咧，我哋就聽到即係社會上咧都覺得就係而家嗰個2000蚊咧係的而且確唔夠阻嚇力嘅。咁所以即係點樣係能夠加嗱？加當然咧，你加到個位，令到我諗係社會大家覺得有個好清楚社會信息，就係話咧，我其實咧而家咧呢一個措施都係好緊要、好嚴重噶，唔做即係政府咧係好重視呢個措施噶啦。咁所以你問我，當然即係好似行政長官所講啦，我諗係即係數以倍計嘅一個嘅罰款咧，我覺得係適當。咁我亦都相信政府應該會好快好快會有即係宣布嘅啦呢一方面。 以倍數嚟計啦，咁所以都相信可能係會即係最少4000啦。我哋都估下，即係以字面嚟解釋。 你問我當然我會認為咧，因為而家個疫情係好嚴峻嘅，咁所以你話甚至加幾倍啊，我認為都係一個即係無可厚非嘅一個嘅即係嘅。加幅 咯，無可否認咧，而家市民係部分啦，市民係有抗疫疲勞嘅嚇，咁好多人都即係都要繼續去到正常嘅社交活動啊咁樣，咁所以咧，如果係話要罰款嘅話，即係當然係要有個阻嚇力啦，咁但係。好多咧，可能都真係一啲嘅即係基層市民嚟嘅啫嚇，譬如去一啲嘅平時去食飯啦嚇，可能一台人即係多過兩個人啦，嚟緊下星期三開始，咁又或者係一啲嘅外佣係喺假日嘅時候咧，就喺街度聚集，又或者即係好多嘅活動都好啦嚇，咁佢哋可能咧就犯上呢啲嘅規例嘅時候，如果一下子就被罰款幾千蚊的話，咁對佢哋嚟講，可能會一個都幾重嘅。嘅一個罰款嚟嘅，會唔會啊？ 嗱，當然啦，我諗即係你有得罰款咧，咁當然對於大家嚟講都覺得係唔想嘅，即係冇人中意想罰款嘅嘛。咁但係即係我諗要大家明白到，即係而家嗰個疫情究竟係即係有幾嚴峻啦、啊。而家呢一波疫情咧，睇嚟即係同之前嗰幾波比咧，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嘅。喺過去呢個禮拜，我諗其實我哋亦都感受到喺社會上面咧，就算喺即係。各個唔同階層，特別咧喺基層階層有啲嘅公屋區咧，我發覺咧，只要出現咗一單嘅確診個案咧，其實居民咧都係有一種恐慌嘅一種嘅情緒，啊，會即刻要求我咧就喂，可唔可以安排一啲嘅流動嘅檢測車啊，派樽啊，盡量令到佢可以盡快做檢測，確保自己冇事啊咁。所以其實呢一波疫情咧，其實個來勢洶洶，而社會裏面大家亦都好緊張，所以咧每一個市民，我認為咧，如果有一啲措施係大家都做到嘅。点解大家唔去即系冲绳合作去做咧？即系而家嘅呢一啲嘅限聚令啊，或者一啲嘅即系食肆嘅一啲嘅限人数嘅呢啲嘅命令，其实只要大家系有心嘅话咧，其实系做得到噶嘛。咁所以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希望大家亦都明白到，而家去即系加大嘅罚款咧，唔系话我哋为咗系增加个库房嘅收入。而是為了其實我想作為政府或者執法機關呢更加想見到呢就是大家都遵守的規則是沒有人需要罰款我想呢這個呢對我們抗疫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而現在為什麼會將它會加大的罰款呢我想最主要是希望能夠有一個很清楚很清楚的訊息就是政府很希望大家在這個這麼嚴重的疫情的期間能夠去遵守一個規則令到大家盡快能夠克服這一波的疫情 是政府呢要執法呢是需要執法人員啦，即係譬如而家係針對住限聚令嘅，就由警員、警察嚟到執法啦，又或者係一啲食肆嘅規例，就由食環處嚟到執法啦。咁但係過去即係有呢啲嘅規例以嚟咧。其實嗰啲執法嘅過程咧，都引起過唔少嘅爭議啦。即係譬如話有一啲嘅街上面嘅人群聚集，咁可能有啲市民會指控啊，即係警員係濫發一啲嘅限聚令嘅告票，又或者係可能根本即係有啲市民彼此之間都唔識嘅，咁但係咧就俾警員咧就發出一啲嘅限聚令告票咁樣。即係我先不論咧，即係呢啲事件，即係個別事件究竟係誰對誰錯啦。咁但係的確咧，執法嘅手法咧係有啲市民咧係質疑嘅。咁怕唔怕？如果嚟紧罚款再加重啦吓，咁可能一啲嘅警察去执法嘅时候，再去难咗，又或者啲警民冲突又会再加深咗咧？ 嗱，我谂公道啲讲咧，其实每一个涉及到民生嘅一啲嘅政策吓，特别系一啲罚款嘅政策咧，一定系会唔受欢迎嘅，起码被罚嗰个系唔受欢迎嘅。你话喺检疫，即系或者点讲？ 覆防疫嘅法例里面嘅罚款系其中一样咧。你话会唔会引起一啲争拗咧？会嗱，呢个实施政策一定系会发生嘅。我哋唔好讲防疫政策啦，喺过去里面其他嘅民生嘅一啲嘅政策，例如你话扎好间压揸车，系咪非法泊车啊？系咪阻街啊？又或者系街市里面嘅摊档，佢系咪系摆出咗？因此咧，食环署开告票俾佢啦。其实每一个涉及到民生嘅政策咧，影响到民生嘅时候咧，好容易咧，一定系会有所有人系不满嘅啦。咁样，我谂一个喺公共政策里边咧，系一个呢啲沙石咧，系一定会出现。咁我谂最紧要嘅就系话，当然啦，执法机关喺即系要做嘅时候嗰、那个。法理情嗰方面，要充分考虑啦。另外一方面，我谂就市民亦都要明白到呢、這个措施，如果大家都做到嘅时候，其实唔单止系帮到自己，亦都系即系保护我哋屋企人，亦都系保护社会每一个人嘅嗰个公众健康嘅安全。只要大家系即系冲绳合作咧，我认为咧，其实咧呢啲措施，其实随住疫情过去之后咧，亦都会慢慢咧系放宽，大家咧个生活都冇咁受影响噶啦。 系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 1872311，各位听众，如果对于今次即政府研究加重罚款同埋其他嘅一啲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有意见咧，欢迎打电话嚟同我哋自由风一齐倾下。嗱，张国军啊，继续同你倾倾咧，关于政府嚟紧都水警啊，会增设咗一个热线咧，咁就俾大家举报一啲咧，就系私人游艇里面做嘅一啲违规嘅行为啊。因为譬如如果佢哋系即公开咁招募一啲嘅派对参与者上船玩咧吓，咁咧就已经。是政府可以用派对房间违规的方法来執法的了。但是大家会奇怪为什么今次只是增设一个水警的热线的呢？是不是都发觉近期有很多这些私人游艇派对情况，所以先这样做呢？ 我谂社会上的而且确有一种现象，乜嘢呢？就是当政府限制一些活动的时候，有一部分的人呢，他会想方设法去即係繼續咧，係進行有關活動嘅。嗱，我今日喺下晝嘅時候，我亦都啱同一啲即係酒吧業嘅團體見過面咧。其實亦都有類似嘅情況。佢哋話咩咧？喂，酒吧而家你唔俾我開，但係嗰啲嘅飲開酒嘅人咧，佢哋唔可以唔出嚟飲酒，佢哋一定要聚。所以咧，佢哋而家咧就會走咗去一啲樓上嘅非法酒吧。所以咧，近排呢啲非法酒吧應運而生，甚至咧係好蓬勃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呢，就係好似佢哋咁样一啲嘅酒客，当你唔俾酒吧经营嘅时候呢，佢原来呢就会走去一啲非法嘅途径呢，都会继续呢係去享乐。咁所以我諗今次都係政府係见到呢，其实有相类似嘅情况呢，就出现喺而家啲游艇嘅派对里面啦。咁但係当然啦，你问我係咪淨係即係針對游艇一个热线就足够呢？正如刚才我见嘅酒吧业嘅朋友同我讲，佢认为喂，你淨係今日宣布呢个水警淨係針對佢哋游艇派对係唔够嘅。其实我哋酒吧业都好希望政府能够有个热线，就係话我哋去举报一啲楼上嘅非法酒吧。因为呢啲嘅非法酒吧其实佢更加係冇防疫嘅措施，佢更加呢係多人聚集，甚至呢个嘅环境呢係好唔理想。只要佢哋有一两个嘅群组爆发呢，其实会更加係影响到佢哋酒吧业呢係不能继续呢係即係唔知几时可以复工。咁、所以我相信呢，唔单止係即係游艇排队，其实好似喺刚才所提及过呢啲嘅情况，如果有啲违规嘅情况，政府都希望佢能够呢有呢个热线，其实让我哋社会之间去再互相嘅你话互相去监察，其实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途径咧，令到我哋嗰个防疫嘅措施咧系更加有效噶啦。 系嗱，最后一个问题咧，张国军问埋你，点样评价今次嘅政府嘅防疫表现咧？因为寻日都有记者问到特首咧，咁特首嘅答法就系话，又唔觉得政府系特别快或者特别慢，系讲紧咧就疫情去到边个阶段，就采取乜嘢措施咧先至适合。咁但系譬如一啲措施，譬如一啲嘅指定酒店，俾一啲嘅外来港嘅人士去到做检疫都好啦，专家讲咗好耐噶咯，咁其实有啲人觉得呢啲方面政府系慢咗啊，你点评价咧？ 其实即系当然啦，你一年里边即系抗疫嗰个嘅工作咧系艰巨复杂啦，当然亦都会不时咧系变化，咁所以嗱我自己亦都睇到喺个过程当中咧，有好多地方咧系真系需要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噶嗱，疫情严峻啦，咁政府寻日就宣布咧，话会去到研究将呢个滴额罚款咧由2000蚊咧就系以倍数咁去增加噶。咁另外咧亦都系设立热线咧，让市民可以举报啲违规行为。其实睇翻执法嚟讲咧，咁睇翻过去一个礼拜咧，咁由警务处同埋食环处去到处理一啲限聚令啦、食肆餐厅里面嘅一啲限台令啦等等。咁林郑月娥寻日就讲到话，过去一个星期咧巡查咗14000几。次发出咗480几张嘅定额罚款，同埋咧作出咗50宗嘅检控，咁但系就话咧2000蚊可能唔系真系太有用啦，所以咧就要考虑咧就将呢个嘅罚款提升啊！大家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听众梁女士喺度，梁女士你好， 喂，系你好啊，陆生， 系啊，请讲， 系咁试完啦，我昨日咧就喺旺角街市。咁就見到啲小販咧就唔戴口罩，咁、就同佢身邊咧就有兩個食環署嘅職員，我同佢講：而家唔係立咗令要戴口罩咩？那個食環署嘅職員就答我，佢話依啲唔係佢哋做嘅嘢，係警察做嘅嘢。咁我想問，我周邊都見唔到有警察，咁立咩例？立例冇人去執法。 明白啊，好啊，多谢阿梁女士嘅电话啦。咁其实都口罩令咧都系有一个咁样嘅要求啦。咁就好多嘅室内嘅处所啊，都系需要公众地方啦，都需要戴口罩噶。咁啊，所以咧都大家可能留意翻啦，即系究竟边啲嘅场所喺边啲嘅法例同埋边啲嘅人士去执法咧，咁让大家都可以去到揾翻出嚟去到处理啦吓。跟住落嚟有听众黎女士吓，黎女士你好。 就咧， 唔好意思，系梁女士，请教请教。 嗱，政府咧就话有指定嘅酒店咧，俾翻嚟放假嗰啲学生啊，检疫酒店，但系到而家就迟迟都未出啦。咁因为咧，我囡囡咧就10号翻嚟噶，咁我一早咧，即系唔系话佢听日翻嚟，我今日先 book 酒店噶嘛，一定要预 book。同埋佢喺德国翻嚟咧，系好多酒店咧，我打去问咧，都话唔接收嘅，因为佢系高危地区啊。咁我而家好难得咧，就揾到一间酒店噶啦。咁同埋咧，佢要我俾曬錢係冇得 refund 嘅。咁咧，我就打去衛生署同佢講我呢個困難啦。因為你突然間如果政府話要出一個 list 嘅，我一定要指定嘅。咁變咗我而家 book 咗個酒店唔去得，佢又冇得退款。咁變咗我無啦啦就唔見咗成萬人噶啦。所以咧，我打去衛生署咧，嗰個女士咧都話咧，我都唔知點幫你啊，我好明白你嘅你嘅苦況嘅。我哋盡量同你反映啦。咁我諗下啊，不如打嚟你哋電台，希望咧阿特首聽到。即系如果你要实行嘅时候咧，或者譬如定一个日子，15号之后翻嚟嘅先要指定嘅酒店，或者你已经俾晒钱噶啦，就冇影响咁样。 系咁，但系你头先话你个女系由边度翻嚟话？ 德 国嘅 ，Germany 系啦，系啦。 咁因为而家以我理解系咪都系属于一啲高危地区，系咪都一定要有酒店？ 系啊，高危噶，冇错。 都一定要有酒店去到做检疫噶，咁所以其实都唯有真系揾嘅啫，系嘛？ 是啊，我已经 book 咗，我打去问嗰间酒店，我话你哋接唔接收 quarantine， 佢话接收咁，但有好多咧，佢都唔接收噶啦，而家 okay, 唔做 quarantine， 同埋佢话有啲咧就话德国翻嚟直头唔收，所以变咗咧我好艰难揾到一间，不过咧佢就要我俾晒钱，同埋话明咧系冇得 refund 咁，同埋冇得取消。咁如果听日突然间或者后日阿特首话，你一定要住呢14间啊，咁或者呢10间。咁我嗰陣時死啦，咁我就成萬人就冇咗啦，咁、 okay. 最好同我反映一下。另外呢，我啱啱聽到呢、最後一個問題就係話呢，嗰啲限聚令啊，我想舉報啊，就係、呢工聯會係咪有特權，佢哋呢嘅瑜伽班啊，喺呢、個筲箕灣嘅呢同埋西灣河呢是有10几20人上的，是没有影响的课程。 Okay, 这个个别的个案呢可能都要黎女士或者其他的部门去处理了。多谢黎女士。跟着有听众李先生在这里。李先生你好。 是你好你好。 请讲。 是我姓李的。就想关于呢即是特首呢就讲话关针对性就话那些游艇开 party 的问题啦。就他也都讲到呢如果是出租的话呢就会检控啦。而其实很多时候在深湾那些吓、几层高嗰啲游艇，经常性都有几廿人喺船嘅，咁但系佢又唔系出租嘅，咁唔通出租嗰啲容易感染，唔出租嗰啲嘅话咧，咁啊唔会感染。咁至于亦都讲到执法嘅问题，其实老实讲，几千万嘅游艇摆咗喺度，啲水警够胆埋去咩？我都未见过啊，真系，我喺水面30几年。 明白。 喺深灣遊艇會對出去嘅話，同埋喺深水灣嗰度，禮拜六禮拜停咗幾十隻遊艇喺度嘅。 嗯， 即係叫警察部水警去睇一睇上面有幾多人喺度。 嗯， 夜晚燈光火著。 係好啊，多謝曬李生嘅電話啦。咁睇翻咧，其實特首尋日都喺記者會咪講噶，即係譬如話，如果有啲喺私人遊艇進行嘅活動，其實係有公開成分，例如話賣廣告啊，即係叫大家去玩啊，或者需要付費上船去玩咧。咁政府咧係可以執法噶，就係頭先所講啦，以派對房間違規嘅方法咧嚟到執法噶。咁所以咧，就如果嗰啲嘅遊艇係即係咁樣公開招募啲參與者嘅咧，咁就可能係違規噶啦嚇。好啦，跟住落嚟咧，亦都講一講另一個嘅同防疫相關嘅問題啦。咁就政府咧就係去到公布啦，咁就要求咧院舍嘅員工啊，包括係長者院舍啦、殘疾人士院舍等等嘅員工咧，都需要咧接受強制檢測。咁強制檢測嘅時間咧就會係嚟緊嗰兩個禮拜啊嚇。咁亦都係要求咧呢啲嘅員工咧可以去政府設立嘅社區檢測中心啦，又或者咧係自費自行安排咧就接受由衛生署認可嘅私營化驗所提供嘅檢測咧去到做，咁就同埋咧就係留住嗰個記錄嘅咁。咁業界嚟講又有冇啲咩嘅關注咧嚇？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社聯長者服務總主任司徒慧珠嘅，司徒慧珠你好。 你好， 系关于今次要求院舍员工检测咧，咁其实你哋作为业界嚟讲，有冇咩嘅关注点啊？ 有噶，业界其实就住呢一件事咧，都有好大嘅忧虑嘅。因为我哋都明白到咧，其实院舍嘅员工佢哋日常接触好多残疾人士同埋长者，佢哋都我哋都唔想将嗰个感染嘅风险带俾我哋嘅服务使用者。咁但系而家政府个安排，请呢啲院舍嘅员工去到社区嘅检测中心咧，我哋就担心系反其道而行。因为我哋睇翻以往嘅经验就系呢啲检测中心里边，其实就好多人会排队，好挤拥，亦都轮候需时。咁其实呢啲院舍嘅员工如果喺检测中心去，佢哋去轮候的话咧，其实可能会增加咗佢哋感染嘅风险，而呢啲风险亦都会带翻去院舍。咁我哋呢啲就係唔想見到喺院舍裏面嘅長者或者殘疾人士，佢哋有呢一個感染嘅風險增加咯。 嗯，咁其實而家啲員工咧，即係長者院舍業界嗰啲員工咧，咁其實佢哋係會係即係住喺邊度啊？還是佢哋都有機會即係自由出入？咁其實嗰個風險係咪都即係都係仍然喺社區度生活咁樣嘅咧？ 哦，咁當然佢哋喺社區生活，喺各區都有。不過咧，我哋都知道其實有啲機構咧都會叫啲員工就係、是、你放咗工咧，你就盡快翻屋企，唔好喺社區裏邊遊走，避免帶咗啲病毒去咗啲院舍。咁當即係當啲機構已經咁謹慎，叫啲員工盡量去減少喺社區感染個情況，咁我哋都希望即係政府做嘅啲措施，其實都可以幫到啲員工佢哋就減少感染嘅情況。 Mm-hmm. 我哋見到其實之前嗰、那個檢測嘅情況咧，其實就係政府會派一啲檢測嘅 package 一啲嘅裝置啊，或者啲用具就派到去院舍，由院舍嘅员工咧，佢哋自己去进行个检测啦，跟住政府再收翻嘅。其实呢啲咧就唔需要啲员工离开个工作环境去到社区，我哋觉得呢一个做法咧先至系最妥善咯。 嗯，嗱，都留意到咧，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啊罗志光咧接受访问嘅时候都有提过话，上门采样咧系有一个问题嘅，因为咧其实院舍嗰个运作咧，相信都系会分间啦吓，即系一日24小时咁长，可能分两间甚至3间嘅，咁变咗如果有一啲嘅采样嘅人员上门去到采样嘅话，咁可能咧就系嚟嗰时间未必撞着全体嘅员工都在场嘅，咁变咗咪喺嗰个物流上面应该有啲困难系咪咧？ 同意嘅，呢、這个因为都系院舍嗰个操作个情况嚟嘅，要轮更，所以如果真系政府派人员去到院舍帮啲员工去采样，可能就唔系嚟一次或者两次。可能嚟3次嘅時間，咁可能令到 cover 曬，可以保障到所有嘅員工都受到測試咯。 嗯， 咁而家即係政府有个建议啦，咁就係话啲院舍员工就喺公余嘅时候去做检测，咁都留意到可能喺员工係搭车来往社区检测中心都有啲嘅交通费啦，咁所以都研究緊话向每个人呢就係透过社署就向每个人呢就提供大概200蚊嘅车费津贴啊。你又同唔同意呢个建议？ 交通津贴当然对员工的洗法来讲是一个补助来的，不过我们见到其实那个交通津贴都有它的规限，它是要那个员工在那个月份里面当值不少过14天才可以拿到这200元。咁但係院舍實際運作上面，其實有好多一啲職員，佢哋係兼職啦、替假啦，佢哋未必可以符合到呢個14天嘅個要求嘅。咁呢個此其一。第二咧就係、其實我哋關心嘅咧就係、除咗佢用自佢個交通嘅使費之外，因為佢用自己嘅時間去做一啲工作上面嘅嘢，其實亦都有可能係導致佢係叫做一啲OT overtime 嘅工作。咁其實對院舍嚟講，你要計翻佢呢啲額外嘅工作時間，亦都會影響到院舍裏面嗰個人手嘅要求咯。 嗯，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今次嘅强制检测咧，咁其实就必须要咧，并非自行采集啊，咁所以咧，先至叫呢啲院舍员工咧，去到政府嘅社区检测中心啦吓，咁去到做检测嘅。咁但系即系其实你哋觉得呢样嘢点咧？其实系咪你哋觉得自己做采样、做深喉唾液嘅样本，其实都已经足够咧？ 我哋覺得足夠嘅，因為其實呢一個方法已經喺上幾輪嘅一啲檢測嘅安排當中已經係恆常接受咗，咁同埋員工佢哋對於做呢一個採樣深喉唾液咧，其實都已經習慣咗，知道應該點樣做先至符合到個要求。 咁睇同埋咧，就政府都讲紧话，而家呢个强制检测措施咧，可能咧都会持续一段时期啊。有啲专家就话，不如一个星期一次啦。咁你哋又觉得呢个频率啊，又如何咧？ 当然，如果你话做一个星期一次，其实对院舍嚟讲，尤其是要佢哋离开个工作岗位，去到社区嘅检测中心去做检测咧，这个系有大嘅担心嚟嘅。咁但我哋都希望啦，其实而家係首轮嘅安排，都明白政府都已经推出咗而家呢个即係公布咗咁嘅安排。我哋希望而家喺社区个检测中心方便啲院舍嘅员工佢哋去做检测。我哋唔知可唔可以政府可以考虑就係喺检测中心里面设一啲专队俾院舍嘅员工佢哋可以尽快做到个检测，然之后返去佢哋工作岗位。亦、 okay. 都避免喺社区里面暴露咁长嘅时间感染嘅机会係多咗囉。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司徒维珠，多谢你啊。司徒维珠呢就係社联长者服务总主任嚟㗎。我哋电话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o again. 上次同大家讲咗点样用口语去讲同人拍拖啦。今日呢我哋讲一讲分手。咁我哋口语点样讲分手呢？我哋当然最简单嗰个好多人都知道㗎啦。最简单嗰个当然呢就係 to break up with somebody. To break up with somebody. B-R-E-A-K, up, U-P, okay? 去拆散咗咁样啦。To break up with somebody. 咁所以呢如果我想讲你要同你分手咁呢，咁英文呢就係啦。I'm breaking up with you, I'm breaking up with you, I'm breaking up with you. 但如果我想讲去飞某个人呢，就像你广东话俗语所讲的飞呢，咁我哋英文呢就可以话 to dump somebody. 所以话呢个男仔飞咗呢个女仔喎，咁呢我哋英文可以话就 he dumped her, he dumped her, he dumped her, D-U-M-P. 咁我如果用 past tense 就加 ed 啦。So, he dumped her yesterday.He dumped her yesterday. 就是今日佢就飞咗佢啦。Okay? 或者我要话 I'm dumping you. 咁就是我要飞你咁样。就是咁嘅意思啦。好，今日就讲到呢度。Bye by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防疫措施啊！嗱，寻日公布嘅收紧呢个社交距离措施嘅安排之中咧，咁有啲嘅场所咧可以喺一啲嘅限制之下继续营运噶，咁包括系健身中心同埋室内体育处所啦。咁讲到话咧，里面嘅人咧就必须要一直佩戴口罩，咁除咗冲凉同埋饮嘢嘅时候除外啦。咁而每一组个训练小组或者课堂咧，就不得超过两个人，咁系连埋咧教练在内噶。换言之，即系话咧课堂上只可以咧进行单对单咁授课啦。咁我哋亦都系就住呢个问题咧，有向食物及卫生局咧去到查询噶。咁得到嘅回复就系话咧，咁如果一个房入边系有充足嘅空间，容纳多过一个组嘅话咧，咁就每个小组咁之间咧就需要有最少 1.5 米嘅社交距离，或者咧系一啲嘅有效嘅分隔啦咁。啊，咁唔知对于健身中心或者即系一啲嘅即系健身房嚟讲，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吓？电话旁边有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运动公关邱益忠啊，邱益忠你好， 你好你好， 系嗱，而家新嘅措施就系话每一个小组必须系一对一咁样去教嘅。咁對於業界嚟講，其實個有咩嘅關注呢？ 其實喺今日呢個節目之前呢，因為頭先你就講得好清楚啦，但係因為我哋睇條文呢就睇唔得咁清楚，因為其實大家都好好奇，究竟係只係可以同時間可以做一對一啦，定係成個場合唔可以超過兩個人啦，大家都熱烈討論緊嘅。咁其實如果聽完你嗰、那個即係定義之後啦，其實如果唔俾 group class 即係去做 group class 嘅意思就係起碼兩三人以上嘅話呢，其實對部分嘅健身中心係受影響嘅，咁因為全香港咧大概有1000间嘅健身同運動場地啦，咁大概一成咧係大型健身中心，咁佢哋依種類型咧，其實可能超過一半或者六成嘅生意都係 group class 噶嘛，咁變咗就會大受影響嘅。咁另一個比較大受影響嗰個情況就係瑜伽老師啦，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瑜伽通常咧都係團體班多過一對一嘅，咁基本上你如果係唔俾瑜伽老師去做團體班嘅話咧，基本上生意係冇八九成噶啦。 嗯，可唔可以即係就同我哋計一條數？譬如話，而家呢啲嘅大嘅運動班啊，如果變成全部都只能夠一個教練對一個學生咁一對一咁一組一組咁，咁其實個損失會可能係幾多？你哋有冇估計過？ 因為例如如果團體班啦，我當十個人啦，每個人係收85蚊，咁即係。即係1500蚊啦，咁但係如果淨係只可以教得一個，咁咪即係差唔多淨係收85蚊，咁咪少咗九成咯，即係咁樣計條數就咁計啦。 嗯，都知道咧，業界對於今次嗰個嘅即係所謂兩人一組嗰個全息定義啊，即係究竟喺一間房裡面可以有幾組嘅學生啊？对一个老师啊，还是系一间房入边只可以一个老师对一个嘅学生，咁样一组一组咧咁，咁呢个出现咗业界里面一啲信息混乱啦。咁其实业界其实呢两日啊，系有冇啲部署上面嘅混乱出现咗咧？ 其实业界就如果就咁睇条文咧，就大部分偏向就话哦，系咪其实咧一对一咁隔1.5米就 OK 啊？又或者系咪其实一个老师教团体班嘅时候？學生與學生之間夾1.5米就 OK 啦，即大家都係唔係好明，因為次次都唔同啊嘛。咁其實大家都純粹就跟住，即係叫摸住石頭過河就，你有呢個條文，咁我哋咪做措施咯。但係就變咗，大家就都擔心會唔會即係做get 錯咗會有個犯法嘅情況咧，即大家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唔知點算嘅情況啦。 嗯，咁而家净系即系宣布咗措施啦，吓只能够一班一组，系讲紧系一组系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啦。咁头先你都讲，即系对于业界嗰、那个会造成一啲嘅损失啦。咁点应对啊？而家会点处理？ 其实我谂因为头先就讲话可能大型健身中心或者系瑜伽老师就会一定好受影响啦。咁但系大部分中小型嘅健身中心咧，可能系60%嘅生意咧都系一对一嘅。咁可能如果做到一对一咧，仍然做到生意咧，起码都唔会受影响。但系我哋万一就系担心就系话，如果即系你都可能有啲系做拳击馆可能佢嘅生意系团体班噶嘛。咁如果佢一段时间即系如果做唔到生意嘅话咧，其实都有一个倒闭嘅危机嘅。 其实点样睇今次嘅收紧呢？即系一直以嚟咧，即系嗰个嘅健身中心嘅防疫措施，你觉得系咪足够呢？对于政府今次要收紧，你点睇呢？ 其实健身中心今次收紧就好似比前三波就冇咁紧，即系冇咁 harsh 嘅。但系始终就系话嗰个条文就系大家都唔系好理解啊，变咗就系我经常性都系话会唔会系少咗个沟通渠道，例如可能公布呢、這个。 措施之前會唔會諮詢下業界嘅意見呢？或者我哋可唔可以做得更加好呢？因為其實本來一千間嘅健身同運動場地咧，正常去做運動嘅地方咧，佢哋都會有登記客户資料嘅，即係本身都會有噶嘛。咁所以其實你話去 check 翻，其實唔會係話難事咯。但係就係話甚至乎一啲我哋嘅防疫措施都做得足嘅，即係量體温啊、消毒啊，甚至乎有啲健身中心都係會有沖涼嘅地方。其實喺防疫上咧，其實係做比其他行業應該都唔會話差好多咁樣，所以依個就係一直都想同政府表達翻咁樣咯。 嗯，咁啊都仲要繼續戴住口罩做運動喎，會唔會好辛苦啊都？ 但係要做運動咧，一定係辛苦噶啦，因為其實未必個個都會整得順嘅。咁但係喺依一年嘅我哋叫做培訓下啦，我諗大部分嘅教練同埋市民都習慣咗戴口罩做運動咯。而我哋經常性提醒翻就係話，大家都要量力而為，因為戴咗口罩做運動咧係會辛苦咗嘅，呼吸冇咁即係順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啦。 嗯，好啊，唔該曬你嚇。刚才接受我哋访问嘅咧就系邱益忠啊，就系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运动公关嚟噶。咁讲紧嘅咧就系听日开始咧就多个嘅场所咧需要关闭啦。而头先所访问提及到嘅健身中心咧就要有一个两人一组嘅限制啦。咁同埋咧就需要咧系一直戴住口罩噶。好啦，我哋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分别去到佛光街桥底，而渡船街过海龙尾就喺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将军澳隧道而家出去九龙方向咧，龙尾就去到将军澳电话机楼嘅。港岛路面咧，东区走廊去中环维园至油街段就多车，湾仔司徒拔道落山皇后大道东至到东山台段都系多车嘅。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亿二千几万，恒指夜期而家系跌紧18点，做26571点，成交2000几张。十只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578蚊，升15蚊；美团289.2，跌8毫；中国平安94.3，升3.3；阿里巴巴257.2，跌4.2；中国海洋石油7.75，跌3.8；盈富基金26.72，升1.6；建设银行6.2，升1.2；小米集团62.15，跌3.5。中国生物制药6.88，跌9.2；工商银行5.1，升1.8。五大升幅股份：海之乐国际、艾石控股、卓家控股、聚利宝控股、百富环球。五大跌幅股份：河北建设、友佳国际、浩天财经集团、乐泰集团、景联集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753，日元104.36，瑞士法郎0.907，加元1.298，人民幣離岸價6.566，英磅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97，澳元對美元0.735，新西蘭元對美元0.703。港金是收报16560元，比上日收市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96.1美元，卖出价1797.8美元。港汇指数101.8，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几宗交通意外，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有交通意外，中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近李安苑。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快线封闭咗，龙尾已经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

可以好接近。過度嘅強調自由咧，就係、是、一個自私嘅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嘅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啊，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啦，直播室嗰度咧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啊，陈志杰你好， 系陆宇光你好，大家好， 系欢迎大家收听自由风、自由风节目。陈志杰啊，要继续讲讲疫情啊，嗱，本港咧就新增82宗嘅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啦，咁啊过去一个礼拜咧。每日都大概平均是80多宗的个案，咁所以寻日开始就政府就宣布啦，听日开始吓，听日开始好多嘅社交距离措施咧就要收紧啦，咁已经去到咧第三波疫情，即系讲紧7月嘅时候咧，差不多咁紧嘅一个程度，包括限聚令咧就收紧至2人啦，食肆2人一台啦，咁一啲嘅处所，例如系卡拉 OK 啊、游戏机中心啊，再之前关闭咗嘅酒吧啊、派对房间啊、夜总会等等咧，都系要关闭。咁其实每次咧疫症一爆嘅时候咧，咁好多嘅社交距离又嘅措施又要收紧啦，吓咁好多嘅行业又叫苦连天啦，因为佢哋呢个时间咧就要闩门冇做生意啦。咁其实寻日嘅记者会里面咧，都有啲记者咧就问到林郑月娥特首咧，究竟点样睇今次政府个反应？第一咧就系究竟系咪慢咧？咁啊，林郑月娥嘅答案就系、是。就唔覺得政府係特別快或者特別慢。咁至於都有嘅記者咧，就問到話，咁其實咧今次都有啲嘅專家講到話，係由一啲尼泊爾裔嘅輸入個案而引起呢個第四波疫情嘅。覺唔覺得政府有啲責任咧？咁咁林鄭月娥嘅回應咧就係話，其實咧如果係有，就算有個案都好啦，如果全民都係乖乖地戴曬口罩，冇緊密嘅接觸，冇一啲嘅社交聚會，同埋咧盡量留喺屋企，根本就唔會見到呢個幾百宗嘅跳舞群組啦。咁、所以咧，究竟係咪大家要怪責曬所有香港人咧？佢就話：而家唔係咧要怪責邊個嘅時候，而家咧係要團結嘅時候。陳志傑點睇咧？ 首先，香港人咧大部分都係好乖。而且仲好自律，由年头有疫症嘅时候，我哋已经个个主动抢口罩去戴，亦都主动咧，当见到譬如公共交通工具有人唔戴口罩咧，系市民一齐叫佢戴翻口罩。呢啲喺网上面嘅片段都有。但问题当个疫症持续咁耐，同埋当经过都第四轮爆发嘅经验，一个好合理嘅期望系咪就系我哋嘅防疫措施系更加有效同埋做好啲？这个有两个要考虑的地方。第一，究竟真是直讲了这个字不怕有没有害群之马？市民不介意自律，我们明白的。但是不是有些人当他不守规矩的时候，政府都要做些阻吓性措施来去守规矩呢？跳舞群组，我再重申，不想针对个别任何一个阶级的人。但明显今次市民是愤怒，就真的有人没守规矩而令到病毒大规模传播。所以个回应不是说不断增加罚款增加罚则，而是究竟你罚了什么人。第二样就是殃及池鱼。譬如说今次收紧很多的措施，涉及很多的行业，有没有群组爆发呢？跳舞群组爆发疫情，所以其他行业难听一点讲同我陪葬。这件事短期就得啫，3个月。成年甚至乎再加多一年，市民大众都是有问题的，这件事政府要回应的。 嗱，嚟紧要关注嘅一个界别咧，都系都几惨啊！因为咧，其实佢哋嘅防疫措施咧，都系一改再改。讲紧嘅咧就系、是、表演艺术嘅行业啊，包括系舞台剧啊，或者系一啲粤剧啊，或者系演唱会等等呢啲嘅表演艺术嘅行业咧。咁因为咧，寻日公布嘅最新嘅规定就系话，做现场表演嘅公众娱乐场所，只系限。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之下呢才可以开放。而演出者亦都需要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呢一直佩戴口罩。换言之 冇观众，咁佢哋呢啲嘅表演艺术又有咩嘅收入呢？咁於是呢就好多嘅呢啲嘅已经排咗期嘅一啲表演艺术表演呢，咁就冇得再做啦、或者要转形式啦咁。咁其实呢就有啲无辜啊，今次对于呢个表演行艺术嘅行业。因为其实呢喺早前呢喺康文署有一个稍为紧啲嘅防疫措施嘅。咁就係话呢，如果啲演出者喺演出嘅期间呢就唔能够戴口罩嘅话呢，就需要喺演出之前呢72小时呢就做呢个病毒嘅检测，攞到个阴性结果证明呢先至能够参与表演。咁所以呢咁而另外呢观众席方面呢都有个社交距离嘅限制啦。咁所以本来以为呢大家表演艺术界呢就以为呢本身呢啲咁样嘅规定已经可以让佢哋可以顺利去到继续演出啦。但点知呢昨日政府的公布就令到他们就根本没办法再是请观众入场、究竟对于这些表演艺术行业来讲有什么影响呢？他们有什么的变阵呢？又或者今次这样的变法又有什么的损失呢？我们电话1872311，不知道有没有听众都想就着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呢，都一起打电话来谈一下啦。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一位的舞台剧的导演，他叫做陈柱希。陈柱希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是，咁我知道呢你哋而家都有一个劇目呢就係喺葵青劇場嗰度演出㗎。咁你哋知道政府有一个新嘅咁样嘅收緊嘅限制嘅时候，咁、那个感觉系点呀？ 感觉系好无奈囉，同埋都其实有啲嬲嘅。咁因为我哋 係 因为今晚生演。 係唔好意思讲多次呀，头先收得唔好。 我哋已经根据佢嘅指引咧，琴日就去晒做检测噶啦，即系要需要咧唔戴口罩嘅演员。咁 唔好意思，可能个接收有少少问题啊。陈柱希，我哋再打过俾你好嘛？唔好意思吓，稍等一阵啦。咁啊，陈志健，我哋都继续倾倾啦。即系头先都讲到话啦， 系 嗰、那个嘅措施咧系收紧过一次噶啦，而家咧就直头唔俾观众入场。咁、对于一啲舞台业界即系表演艺术界嚟讲咧，个损失系乜嘢咧？佢哋可能系之后就要可能要退票啦，好多观众可能入唔到场就要退票啦，咁就冇咗收入啦。而佢哋本来可能计算过佢哋嘅场数嘅收入係可以呢就係、补贴返佢哋之前嘅一啲排练啦，一啲租场嘅彩排嘅一啲成本嘅。而家呢可能呢啲就唔能够回本啦。 呢、這个就係我头先倾殃及池鱼嗰种即係俗称陪葬嘅感觉。到目前为止，起码我所睇到嘅未见过有所谓舞台剧群组嘅，或者冇乜真系话呢种剧场之下传播嘅现象。你话预防胜于治疗可以，但系早啲公布啊，唔好话收紧完之后突然之间话唔准收现场观众，咁就无所适从啦。 啊，咁呢位导演啊，陈柱希翻嚟啦吓，陈柱希， 系你好， 系你讲多次你对于政府嘅措施嘅反应系点样？ 首先我哋好无奈啦，咁同埋係即係有啲无所适从嘅。咁因为我哋之前已经跟足佢嘅指引呢，我哋因为琴日休息嘅，我哋今日再开演，咁我哋已经唔戴口罩嘅演员呢全部都走咗去检测啦，去私家医院度。咁我哋劇团仲特登为咗呢件事花咗10000多去做呢件事嘅。咁当我哋琴日朝头早做完检测，我哋全部都係阴性，咁下昼就即刻收到即系话我哋唔可以再演呢个消息啦，咁所以大家都会有一种无奈啦，咁啦。 系，咁你哋嘅应变会系点样啊？ 我哋而家今日系做，因为我哋今日晏昼，因为平日啲晏昼冇场嘅，咁啊，琴日咧剧团咧就做咗个决定，就今日加开咗，即系晏昼加开多一场咯，即系加开咗一个即系临时，我哋加开一场。而就俾啲觀眾去買飛，咁今日晏晝啱啱做完就已經即係好多觀眾嚟睇，即係基本上啲觀眾今朝就7点就去到葵青劇院排隊去買飛，咁我哋就額外今日晏晝額外加多一場啦。咁但係往後咧，基本上係冇得再做噶啦，亦都因為技術上面問題，即係亦都未必可以做到或者網上嘅轉播啊，呢樣嘢，咁所以基本上全部以下落嚟嘅場次都會取消咗咯。 點解咁講咧？點解唔可以轉網上演出咧？ 因為牽涉好多技術上面嘅問題，同埋因為其實劇場嘅表，即係我哋即係唔係每一個戲都可以適合喺網上面嘅轉播嘅。 咁而我哋呢個戲就係需要佢需要啲觀眾進入個場裏面先至可以感受到成個戲。咁所以唔係每一個戲都可以係可以作為一個網上轉播嘅。 嗯，咁但系，咁系吓，即系听日开始咧，就唔能够再请观众入嚟啦。咁相信都要安排退票，系咪啊？ 系啊，而家剧团就好忙，因为我演出本来系三月做嘅，就因为疫情问题，趁咗落去八月，八月疫情又嘅发生问题，就趁咗落嚟而家十一月。咁基本上，剧团已经不断地做紧呢个退票啊、换票啊，直至今次以为可以开到啦。咁結果去到中途，咁所跟住落嚟嗰啲票都應該要搞退票嘅手續咯。 嗯，咁有冇計算過個損失啊？因為即係頭先都講啦，檢測要即係過萬蚊啦。咁而即係嚟緊嗰幾場可能冇觀眾要退票，咁就咁嗰個嘅損失會係幾多啊？ 我已經同個劇團嘅負責人傾過，佢哋話咁初步估計至少都可能會要損失100万以上咯。 嗯，陈志杰 系啦，陈导演啊，其实咧，即系个剧啦，由筹备策划到公演都费时，都即系都费即系要用好多嘅时间同心力去做嘅，系 OK 系。 咁但系依家突然之间冇咗，咁对日后嘅铺排或者系譬如话要挽留住班人才嘅压力会喺边度咧？ 个压力就在于今年整年我哋剧场呢个行业已经好受苦啦，好多。我哋見到好多即係劇場工作者都被迫要轉行去做其他嘢，咁即係所以我哋係不斷喺度流失緊好多人才咧，實在堅持唔到。咁今次以為呢段時間可以開翻啦，咁有好多劇場嘅人可以翻返劇場工作，但係點知突然間又斷曬咧，就我相信好多會進入一個困境，而政府似乎係冇同我傾過，即係喺今次呢個事件上面，我哋唔知道政府仲會有啲賠償嘅方案。因為之前佢兩次防疫基金出咗嚟，咁嗰個額已經好低嘅啦，但可以幫助咗少少啦。但係今次我哋好似收到一個，即係收到消息，都好似話佢哋未必會再有第三輪嘅防疫基金。咁所以而家都仲未好收到消息話會有任何嘅賠償嘅方案咯。 係驚唔驚呢個影響係幾結構性？因為今次係講緊數以年計啦，就冇得公演。咁對於人才嘅培訓啊，或者甚至乎留住人才喺呢一行裏面都有問題，轉咗行又未必翻嚟。咁、那個業界係咪真係唯有睇住呢樣情況發生咧？會係 我哋首先我哋做咗呢咁多年資嘅人就擔心還少啲啊！我哋要繼續我翻嗰啲嘅劇團可以運作落去，仍然有某程度上係有啲資助仍喺度嘅。但我見到好多有好多年輕嘅演員啊、後台啊。设计师佢哋其实已经陷入一个非常之大嘅困境，譬如琴日知道咗呢件事之后，我谂喺个网社交媒体上边见到好多同业人喺度嗌救命啊，即系好嗰个斗志差唔多系冇办法再撑落去嘅啦。其实我哋已经咁，所以我可以想象到未来会进入一个。好大嘅困境，如果再咁落去， 我想问一下，即系其实对于表演艺术界嚟讲咧，其实要去到喺将来嘅日子啊，再去排期去到做演出，有冇信心咧？如果要即系譬如 mark 咗个期啦，咁你哋要其实要做好多准备啊，咁仲做唔做咧？因为都唔知个疫情点样变化法。 系啊，呢个真系好大嘅问题。唔好讲远啊，净系话呢14日之后嘅演出做唔做，已经我听到好多朋友已经好苦恼啊。正是14日之后，即是14日过去之后，他们做不做已经很苦恼，都没讲远。而讲如果远的话，我们现在只可以，我们不可以停咯。即是我们不会，即是不可以停，因为我计划已经在这里。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 plan 了先咯。但是同一时间我们已经，即是 plan 的同时，也都要想埋他不做不到之后，我们可能有什么解决的方案咯。咁有些朋友可能转，可能已经准备定去做个直播啊。即系已经一排里边开始有两个 系，我都知道咧。其实都唔系话所有剧目咧可以转做网上或者系录影啊，因为即系都涉及一啲嘅剧本嘅版权问题，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有啲剧本系唔可以俾你转播啦。同埋唔系单止系剧本，可能里边好多嘅设计嘅运用啊，音乐嘅运用，可能都牵涉到版权嘅问题，唔系。有时唔系咁轻易就可以解决嘅。 嗯， 好啊，多谢晒你， 多谢你， 陈柱希，多谢你。 好，好。 陈柱希咧就系一位舞台剧嘅导演嚟噶，咁佢舞台剧而家咧就系呢一排咧都系喺呢个葵青剧院嗰度演出啦。咁但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咁听日开始咧就冇办法招呼观众啦。咁而咧佢亦都要安排退票啦，又或者系即系今日咧就系安排咗一场特别场啦。陈志杰吓，即系。点算咧？即系特首又话唔系做得慢啊，又唔好叫大家怪边个啦。咁但系呢啲业界嘅损失又可以点算咧？ 我谂各行各业都面对一个转型，甚至乎系中即系嗰个嘅人才供应链中断嘅问题咯。始终唔系话无端端成年几冇公开，又个个可以留翻啲行里边啊。舞台剧啦、电影业啦，好多创作嘅行业，有啲又转到型嘅，去咗网上面继续去做。但都有啲，譬如头先倾过版权问题，真系唔可以将个舞台嘅录晒出嚟俾你睇。咁呢个都系一个几结构性嘅影响 大困境啊！吓、嗯，咁同时之间咧，即系政府咧，咁喺十二月开始咧。就呢個保就業計劃咧，就要求啲僱主去到保住啲員工數目嘅計劃咧，就已經係完結咗啦。咁、見到咧好多嘅機構咧，都開始出現一啲嘅裁員潮啦。咁好多人都去到預計真正嘅裁員潮啊，一啲嘅架構重組嘅一啲趨勢咧，而家先至咧真正出現啊。咁嚟緊呢嘅一個小時咧，我哋都會同大家講唔同嘅一啲裁員嘅問題出現啦。咁首先咧，大家今日都非常之關注嘅咧，就係有線寬頻啦。嗱，有線寬頻咧，今日就話要出現一個架構調整，咁就會有100個員工咧，就係調職咧，或者係裁減嘅。咁啊，即係講緊咧，其實集團而家有1300名員工啦，咁就有100人咧係受到影響。咁而其中咧，有40人咧係新聞部嘅員工咧，有40人咧係被裁減。咁當中咧都包括咧就係有港文啊、財經啊、主播啊、剪接啊、美術組等等咧，都有員工被裁。而其中有一個新聞部嘅一個小組，叫做做偵查報道、調查報道嘅一個小組，叫做新聞刺針。更加係咧，全部編採人員咧都被裁減。呢、這個消息出咗之後咧，好多員工咧都感到不滿啦。咁見到咧，其他嘅組別咧都因為不滿呢個事件咧而提出辭職，包括咧係有線中國組嘅10名嘅員工啦，以及係多個部門嘅主管咧，都係咧因應今次嘅有線裁員計劃咧而提出辭職啊。陳志傑點睇啊？ 有線新聞其實我自己都夠新聞嘅，好多年青嘅同學，當佢喺實習可以入到去有線新聞度做咧，其實都開心嘅，亦都好期待學到嘢嘅，所以呢個訊息都係好大嘅震撼嘅係。 咁、我諗今次呢要討論呢個題目呢，就唔單止係講一個商業機構去到裁員啦，因為有線嘅新聞部呢亦都係一個嘅新聞傳媒嘅機構啦。咁大家都好關注呢，就係一啲嘅有質素嘅新聞嘅節目啊，一啲新聞採訪呢能唔能夠呢就係維持落去，又或者呢甚至係有冇一啲嘅事呢去到影響到呢個機構嘅一個新聞嘅質素。咁所以呢我哋都特登呢就攞呢個題目出嚟呢就同大家去討論。大家都質疑到，因为见到今次嘅裁员咧，一啲嘅比较资深啲嘅，一啲喺同事之间有口碑嘅员工， 出名嘅、优秀嘅 被裁，咁大家就会走去问啲主管，究竟裁员嘅准则系乜嘢咧？吓，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转头听完七点新闻之后咧，继续讨论。 喺港台约章或者系广播条例，会由通讯事务管理局处理，知道有啲投诉正在处理之中。有關的工作要謹慎進行，通訊局對任何的機構都是一視同仁。另外，經民聯的盧偉國詢問港台能不能夠為香港創科成果多作宣傳，廣播處長梁家榮回應說可以拍多一些紀錄片。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下午本港各區相對濕度下降至60%以下，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同埋意外事故先啦。九龙区咧，头先观塘绕道西行去旺角，近住面粉厂对开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塞车噶，咁啊，龙尾分别去到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近住康华苑嘅。观塘绕道旺角方向面粉厂对开有意外啊，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近住康华苑。新界咧，荃湾嘅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石围角段咧，石围角村段咧，慢线有意外嘅，龙尾喺象山村。屯门公路去元朗，之前浪翠园对开快线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虽然清咗场，不过都多车啦，塞到去长青公路近住西草湾嘅。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屯门公路去元朗，由浪翠园一路去到长青公路近住西草湾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仲有就系荃湾路啊，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对开，之前都有意外事故清咗场，但系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马嘉烈医院附近。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学园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培正道非常多车啊！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常怡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咁啊，收到消息咧，因为屯门公路嗰度之前有意外事故啊嘛，虽然清咗场，咁但系因为多车嘅关系，长青隧道机场方向。而家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嘅，新界咧葵涌道北行去昌荣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一带咧，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去到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安全车速报告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会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系马恩智。2020年可以话充满危机嘅一年，有疫症啦，国际形势亦都好纷乱啦。但系正如俗语所谓，有危就有机。经过2020年的危，我们2021年就要迎来新的机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陈志杰喺度，讲紧嘅咧就系有线电视嘅裁员啦。嗱，今次咧有线系喺新闻部嗰度裁减咗大约40名嘅员工，咁系包括咗咧就系多个嘅组别，包括系港文啊、财经啊、主播、剪接、美术等等咧。都有咧員工係被裁嘅，咁都見到咧，仲有係頭先都講啦，呢個調查報道嘅新聞刺針節目，全部編採人員咧都被裁，咁之後咧就大批員工咧就表示不滿，咁啊多個嘅組別，有港文採訪組啦，有中國組啊。編輯組、財經組都有主管咧，係因為不滿呢個裁員決定咧而辭職，而其中中國組咧更加係全組記者都遞曬信辭職嘅。陳志傑點樣睇咧？你係一個傳媒學者啦嚇，點樣睇一個電視台啊，一個新聞部嘅運作？如果係當初管理層係決定 裁減40人，即係遍佈唔同組別，仲要一啲嘅資深嘅員工，一啲嘅傑出表現嘅員工都被裁。其實嗰個嘅影響會係點樣？ 裁員絕對係痛苦嘅決定，無論對於被裁員工同埋管理層。如果裁員係被認為純粹經濟理由，公司真係頂唔順嘅話咧，其實新聞工作者我相信唔係話完全唔理解嘅，都試過啊！喺2003年沙士嘅時候都有傳媒真係要緊縮人手，又或者喺咁多年以嚟，香港傳媒都未必話間間都賺到錢嘅。咁有啲傳媒佢叫做係要作出困難嘅決定嘅時候，有啲比較資深嘅員工離職。咁可能即係佢離開會令到個組會繼續落去嘅，咁都明白。但今次嗰個規模啦，同埋明顯地帶出嚟嘅氣氛呢，就似乎唔係純粹經濟理由。 嗯，點解咁講呢？ 當然啦，依家個消息仲慢慢流緊出嚟啦。但譬如一啲好資深啦，或者幾優秀嘅新聞從業員呢，係都冇得留低啦。又或者係譬如話有线新闻里面内部员工的情绪反弹大到这样呢，亦很容易让公众认为似乎未必纯粹因为经济理由而做出这个行动。 嗯，都再讲多次啦，即是我们讨论有线新闻的裁员的问题呢，咁就唔係真係純粹講真係個別公司嘅啲裁員問題，而係呢即係佢係一間新聞機構啦，咁大家都好關注到呢新聞香港嗰個嘅傳媒採訪新聞自由嗰個環境究竟係點樣呢，會唔會因為即係一啲嘅唔同嘅因素又出現裁員嘅問題而受到影響。咁而頭先都講啦，即係其實呢今次即係被裁嘅員工呢都係包括一個調查報導嘅一個組別，新聞刺針全體嘅編採人員呢都係被裁。咁其实对于呢啲嘅电视观众嚟讲，其实呢啲嘅调查采访报道，其实对于知情权嚟讲系咪都好重要呢？ 公众知情权除咗话采访权之外呢，就系有冇有质素嘅新闻工作者去揾出一啲大众未必咁容易发现嘅事实，咁容易发现嘅真相被冚埋嘅出嚟。咁呢个好需要资深同优秀新闻工作者嘅努力。头先我哋倾点解裁员啊？裁员咧喺呢个境况之下咧，唔系冇啊，但系系咪纯粹经济理由咧？啱啱我哋倾到新闻刺针成个部门一个冇得留咁被裁咧，就好容易让公众联想到系咪真系净系经济理由？点解唔系裁减部分或者系裁减部分嘅人手或者重组，而系成个调查报道？而调查报道通常咧俗称即系精锐部队嚟噶。是新闻机构最精锐部队先做最深入调查报道的嘛，你不会派一个啱啱报道那个啱啱出来报道那个去做的。咁所以当时人对精锐部队咁裁晒的时候，就好容易令人諗起係咪純粹經濟理由裁員嘅咧咁。 嗱，新聞行業係一個即係對人好多嘅行業啦，即係一啲記者出去採訪，都係對住好多嘅受訪者去到揾一好多即係同人相關嘅故事，佢哋新聞故事，去到發掘一啲公眾利益嘅討論俾大家睇。咁所以咧，今次如果係裁減一個新聞部突然間咧就係冇咗即係大量嘅員工嘅時候，咁對於一個機構啊嘅一個新聞採訪嘅質素咧，必然會下降，即係佢可能識好多嘅受访者，佢可能知道某一个议题好深入吓，咁究竟啊，对于个新闻机构嚟讲系一个点样程度嘅重创咧吓？不如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咧，讲下你今次对呢个事件嘅睇法。嗱，电话旁边就请嚟一位咧，系今日不幸被裁嘅有线中国组助理采访主任黄丽萍啊，黄丽萍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可唔可以讲下你知道？听到听到，可唔可以讲下即系知道自己即系不幸被裁嘅时候，其实个感觉系点啊？ 其实感觉啊，都预咗嘅。咁因为其实大家一早已经收到风咁样，知道公司会裁员咁样啦。咁而且个规模都几大嘅咁样。咁大家都预咗系会被裁咁样噶啦。咁至于裁边个嘅啫咁样。咁而中国组，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哋一路做嘅新聞都唔係佢哋太中意咁樣啦，咁所以都預咗我哋會喺之內嘅，咁但係到真係發生咗，其實都有啲唔捨得咁樣咯。咁雖然其實大家都因為做慣中國組啦，我哋好多嘢我哋都已經 plan 定嘅，即係習近平話齋啊，底線思維，我哋都已經諗好曬最 worst 嘅情況為點樣啦。咁即係我嘅上司咁啊，司徒賢先生咁樣啦。咁其實即係大家 較早前都一直有討論過咁樣嘅。咁佢就話，即係如果佢地裁，咁佢就即係冇嘢咁樣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試過一個地裁咧，佢自己會走咁樣。咁即係就叫我哋自己即係考慮，即係到時要點樣應對咁樣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其實而家我哋嘅人手已經係咁，人工亦都係好低。咁但係我哋一再忍讓之下，即係佢都要繼續炒我哋嘅話，其實我哋唔覺得我哋嚟緊咧做落去咧會係容易嘅。咁而且公司係俾唔到我哋睇到佢有誠意，令到我哋成個工作到即係話真係發揮佢嘅功效去採訪一啲優質嘅新聞咁樣啦。咁佢就不斷喺度cut資源，cut資源之餘，但係請咗四個。唔係做新聞嘅人，咁即係佢哋其實係唔熟悉我哋中國新聞嘅，或者成個 你講緊四名主四位主管係嘛？你講緊 係啦，係啦，嗰四個主管咁樣啦，咁佢哋亦都係唔熟悉新聞嘅，咁嚟管我哋，然後就 challenge 我哋啲新聞啊咁樣啦。咁我哋覺得即係公司嘅做法，其實一路大家都覺得唔接受，即係其實都覺得好難受嘅。咁覺得如果佢真係要再咁樣落去嘅話，其實我哋自己都商量過，我哋都唔準再咁樣接受，亦都會覺得即係對成個即係新聞可能會越嚟越差咁樣嘅質素，我哋未必保證到，我哋可以用有原來嘅質素或者有原來嘅空間。咁而且你炒任何一個人嘅話，其實對成個組嘅士氣都好大打擊嘅，因為我哋成個有線中國組。點解人工低，大家都仲肯留低咧？咁樣有啲人話，即係做有線都喺屋企唔睇住咁嗰啲嘢。其實唔係嘅，大家都有個負擔嘅。不過係真係好易做，好中意做中國新聞。咁有線係可以，即、就、係、是、我哋可以翻到內地去採訪啦。咁而且即係我哋一手建立嘅品牌，咁喺行內個聲譽都好好。而且我哋嘅老細，即係我哋嘅上司咧，司徒吳先生又好好。咁喺佢帶領之下，其實我哋都學到好多嘢。咁大家好團結嘅。 黃麗萍啊，不如都講翻轉頭先啦，即係今次公司去到喺新聞部嗰度裁減大約40名員工啦，你自己有咩觀察啊？其實係包括啲乜嘢人啦，佢哋嘅資歷係點啊，佢哋嘅人工係點啊？即係譬如如果因為公司都講到話係以開源節流覓求新機遇、控制成本嘅方式嚟到咧，就係維持競爭力。咁以你所睇，其實如果即係公司要去到裁減大約40名嘅新聞部嘅員工，大家覺得點樣係一個點樣大嘅一個影響呢？ 其實佢今次裁嘅咧，主要都係我眼見啦，都係資歷比較深少少嘅，即係唔係一兩年國際嗰啲咁樣啦。咁喺佢嘅成本效益嚟講，可能係對佢嚟講係嘅。咁因為呢批人雖然我哋人工都唔係高，咁但係 in between 嘅話咧，都係對佢嚟講，可能係一個比較容易落嘅決定咁樣啦。咁亦都係佢行出嚟講，都可以話係一個真係為咗成本效益嗰個問題咁樣咯。 係，咁你又點樣睇啲同事啊？即係因為都不滿公司咧，就係裁減你哋嘅決定，所以咧都係相繼辭職咧。因為嗱，而家睇翻咧新聞報道話，即係最少五港民嘅5名採訪主任同埋11名嘅記者就係辭職去到抗議咧今次嘅裁員行動啊。咁睇翻點樣睇佢哋呢個嘅辭職嘅決定咧？因為其實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啊，其實少咗啲人，唔係更加需要有人喺度緊守崗位咁樣。你怎样看呢？ 问题是在我家长预期我们可以去整套光睇，但是没有想过我们实质上 的问题。我们都很想的，甚至是有同事喊话我真的很想留下坚持，但是真的很生气对于这件事。因为其实无论怎样吸我们的人工，大家都依然坚持住的。那你说对于他们真的辞职的话是不意外的，因为其实他一路放風出嚟話要炒人，其實我諗他都預咗，即係大家會有啲諗法咁樣啦。佢之前仲吹全裁100人添，咁但係即係根據佢哋嘅策略啦，其實我哋都聽到，即係佢哋嘅策略就係講，哇，傳出話開頭話裁100人，最後只係裁你40人，大家會覺得啊，都冇想中咁差，仲要接受咯。我唔知呢個係咪真啦咁樣，咁但係 其實是不是咯，我們為什麼要堅持呢？我們真的對新聞那份熱情，那份執著。那你說是啊，走了沒人再堅持，那就等那四個人自己做咯，即是大家會覺得你們這麼厲害嘛，是不是？即其實是大家新聞部的朋友會覺得是咯，即是整個會覺得已經不是講緊新聞的了，而是他們是講緊一些手段，一些玩法去即是令到啲同事覺得唔應該再留喺度咁。 OK 陳志傑 係黃麗萍啊，其實你喺有線中國做都好多年啦，咁都頭先傾過一步一步建立咗呢個口碑出嚟嘅係，咁大家都知道噶啦嚇。呢、這個年頭做中國新聞咧，就好多挑戰嘅。喺過往有線中國早都有啲好報導，都幾敏感下嘅，譬如李旺陽事件都好敏感下嘅，真係。咁唔知咁多年嚟，其實大家做嘢嘅時候有冇？有意无意地都感受到一啲嘅压力，无论系公司外面一啲嘅持份者，好似想叫你做有啲嘢，或者唔做某啲嘢，又或者感受到公司内部有啲压力咁样咧，有冇试过？ 其实你话有冇啊？咁唔通唔知都有嘅，不过即系我哋有即系之前啊，赵应春啦，咁佢都即系都定科，我哋定咗好多嘅，即系据我所知咁样啦。咁而即系佢之后有司徒源咁样啦，咁即系其实大家都顶咗嘅，令到我哋咧冇去担心，即系背后系咪有啲咩压力会点样啊咁样嘅考虑咁样啦。反而系大家觉得如果真系即系值得做，就会去做咁样咁。咁當然自己即係呢幾年都接受一啲管理嘅嘢，咁你知道嘅嘢就會多少少咁樣啦。咁係唔多唔少會有嘅。咁但係大家會覺得，喂，咁我做新聞係咁噶啦，係咪先？即係我哋仲係會以一個新聞人、新聞理論嘅原則去出發去決定嗰單新聞咯，係咯。 嗱，阿黃咧， 你遇到係。 黄丽萍啊，即系因为都见到其实你头先都多次提及咧，即四名主管啦，咁相信就你就系讲紧八月初嘅时候咧，咁就有英文台嘅谢燕娜咧去到接掌新闻部啦，同埋就系前亚视高层陈兴昌咧就出任新闻总监啦，仲有咧就系李津咧就系出任呢个嘅有线内容业务总经理啦，仲有咧就系许芳辉咧亦都系过嚟咧做呢个新闻及公共事务副总经理，相信咧你都系讲紧呢四位嘅主管。因为今次的裁员消息出来之后呢，都报道说有不少的员工是围着他们呢，就是问他们裁员的原因，要求他们交代。其实你看回这四位主管来到之后，整个有线新闻部有没有什么的变化？ 很大的变化，个气氛的变化。因为之前我们整个新闻部呢，即是逢得红间房是门上开的。咁而家謝燕娜坐咗入去啦，永遠都要關住道門啊。然後佢哋四個高層就係即係輪流 check 喺佢哋嗰四間房度，喺度即係喺佢哋嗰四個有自己間房傾，冇同我哋溝通嘅。咁我哋唔知道佢哋有邊討論啲咩㗎，你就係聽到你細聲講大聲線咁樣。咁而開會嘅時候咧，即係好有一個敵對嘅氣氛嘅，無論討論緊啲咩咧，佢哋都會想 challenge 咁樣啦。咁而我哋對佢，我哋都對佢哋係唔信任，因為我哋覺得佢真唔識。咁而佢哋亦都會覺得佢係我老細，即係佢可能佢想差值嘅落嚟咁樣。咁喺呢個氣氛之下，其實由佢哋低温入嚟嘅時候，呢種不信任感已經存在㗎啦。咁所以個氣氛就係大家開會唔會望住佢哋講嘢，然後。其實是分開了，以前我們整個新聞部都融合地去討論所有的即每日的流程啊，大家會想想這隻小仔有什麼值得追啊，或者其他東西這樣啦，但他們來了之後其實沒有了，大家開會就是你眼我眼這樣，完全是即沒有溝通咯，所以已經是打破了新聞部以前那種法律新聞部那個氣氛。 OK OK 是的，黃麗萍啊，剛才談到即系新闻部唔同嘅员工之间就新闻故仔去争论啊，咁呢个系好多新闻机构都有嘅，即系只故仔开咩 angle 啊，即系开咩角度啊，做边个方向系有嘅系。但你头先提到一啲嘅现象，你觉得有啲嘅挑战，又或者系有啲嘅争论，似乎偏离你所理解嘅新闻专业，可唔可以有啲具体嘅？嗱，我知道未必可以咁具体，不过可唔可以有啲再具体些少嘅说法，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即系例如佢会好紧张官方，例如外交部啊，即系或者即系其他官方媒体嘅嘢咯。咁但系我哋不嬲有线中国早唔系噶嘛，即系我哋系即系佢重要啊，我哋会出，但系我哋唔系即系所有一啲好 minor 嘅嘢，我哋都一定要写咯。 嗯，明白。 系咯，但系佢哋就。会有少少觉得好似外交部嗰一句说话俾即系一件好关键咁样咯，系咯，咁唔知啊，即系可能大家个方向唔同咁样啦，咁所以我哋嘅风格唔一样。 O K， 阿黄丽萍，你自己系做有线中国组啦，咁其实喺行内啊，咁都对于有线中国组嘅。中國新聞採訪個評價都好高嚇，咁都睇翻咧，都係亦都係見到公司都係肯花啲嘅資源咧去採訪中國新聞嘅。咁你覺得今次嘅事件啊，即係成個有線中國組咧都係辭咗職啦。咁其實對於香港觀眾認識中國新聞嚟講，會唔會有啲咩嘅影響？ 会唔会有咩影响？我谂大家要铺自己渠道去睇翻一啲即系内地嘅新闻咁样咯，或者系即系其实我哋每一日嘅新闻咧系即系我哋会搜罗内地嘅新闻啦，咁样除咗自己采访嗰啲，咁我哋咧都会 check 几个，即系每一单新闻都会睇有咁多几个来源咁样咁去复新翻咁样嘅。咁你话咁当然香港都有其他传媒做紧呢样嘢噶啦，咁样咁但系系咪而且有啲分析咧系即系。因为始终我哋做咗咁多年啦，咁我哋会比较容易睇得出，即系佢背后嗰个问题啊，或者即系个 point 系乜嘢啦，咁样。咁其实我哋啲观众都好叻嘅，即系有时候我哋 po 上 Facebook， 佢哋都已经可以即系指出咗嗰样嘢，嗰个问题所在啦，咁或者有啲我哋唔方便讲咁样嘅嘢咁样啦。咁即系如果冇有线中国组，我谂。大家去了解，我咁會多咗了解一啲佢好嘅方向，我唔知係正面方向咯，可能係。 嗯。有冇一啲即係好深刻嘅新聞故仔係喺你腦中㗎？ 哇，好多嘅喎，其實例如你頭先所講嘅李黃陽啦，咁即係係咯，都係即係我哋組嘅一個。一个事件嘅啦，无论上上下下都经历过嘅咁样啦，咁亦都做过好多嗰啲访问啊，啲即系背后嗰啲辛酸咁样啦，维权啦。 系有冇啲乜嘢想同留低嘅同事讲啊？ 留低嘅同事，中国组应该都就走晒咯。 即系其他港民嘅同事啦，都仲有啲留低嘅吓。 港民嘅同事，大家可以坚持就坚持咯。 嗯， 系咯。 O K， 我哋坚持唔到咁，系咯。 明白，好啊，多谢晒黄丽萍，多谢你吓。多谢你吓， 黄 丽萍咧就系之前做紧有线中国组嘅助理采访主任啊，不过就今日就收到裁员嘅通知啦。陈志健，你有冇睇下听完阿黄丽萍嘅一番嘅感言之后吓？ 有几个有关学术界新闻嘅讨论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嘅。第一样嘢就系话咧，其实喺回归之后啦，都有好多学术嘅文章去讨论新闻行业新闻自由嘅程度嘅。咁香港嘅新闻自由度嘅排名都真系下跌咗好多。其中一个现象就系所谓嘅自我审查。自我审查最妙嘅地方，嗱 ，OK， 用个妙字唔系话佢好啊，而系真系佢比较难捉摸嘅地方咧，就系、是、往往系将一啲外界施加喺新闻机构嘅压力，转化为新闻室内部嘅。争论嘅，譬如就由外界直接施加压力俾新闻部，变做新闻部内部管理层同埋员工之间就新闻方针嘅讨论。咁呢个系其中一个自我审查出现嘅地方。佢所谓得唔好话，我谂唔想用得意呢个字啦。不过真系喺研究上面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就系佢似乎出嚟嗰个嘅效果唔系话直接赤裸裸嘅干预，不过就系一啲好微妙嘅办公室嘅政治，令到新闻自由。或者係新聞取材咧，會比較小心少少嘅 係。咁同阿黃麗萍都頭先講啦，咁即係當然做咁耐新聞咧，就壓力就一定係有一啲噶啦。咁但係佢都將以前嘅主管同而家嘅主管有啲比較啦，就認為以前嘅主管都幫佢哋頂咗好多，而家嘅主管不幸地咧就都同員工咧都不太信任啊。轉頭翻嚟傾啊。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有线新闻港文组五名采主和11名记者即时辞职，抗议有线新闻解雇大约40名新闻部员工，对高层一手摧毁有线新闻部表示极度遗憾。16人发表共同声明说，被解雇的大部分是资深员工，服务新闻部多年，部分在各部门过往表现突出，名单更加包括专题组新闻刺针全组记者。他们曾经向4名高层，包括谢燕娜、许芳辉、李津、陈兴昌，要求交代裁员准则，但是得到的回应只是架构重组和节省资源。更加有人以烂仔形容同事，裁员之前亦都没有知会或者咨询各部门的主管，完全无视员工的付出，做法极不尊重，令人愤怒。辞职的包括总裁主林永恩、两名助理总裁主曾楚群和林妙恩、裁主雷子乐、助理裁主陈婉婷和另外11名港文记者。本港新增8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72宗，其中23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超过60宗，尖沙咀、松山、海鲜窝先后有食客和工作人员确诊，当局要求今个月中去过的人做检测。将军澳、日出康城一个地盘合共出现11宗确诊和初步确诊个案，估计在工作期间传播，大约900名工作人员要检测。新增个案之中，32宗和歌舞群组有关。另外，伊利沙伯医院一名组织病理学医生确诊，一名的士司机亦都染病。在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多名议员询问当局会不会强制市民使用安心出行程式记录行程。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要按部就班，一直推广，令到市民接受使用程式。政府强制一些处所设立二维码是第一步，有了二维码之后，市民才可以用好有关的程式。他说现在有超过30000个处所设立二维码，有27万市民下载了程式。 DR 医学美容集团2012年发生致命医疗事故，一名女顾客接受疗程之后死亡，负责疗程的38岁女医生麦允玲否认疏忽导致顾客死亡。她第二次受审，高等法院陪审团退庭商议大约7个钟之后，裁定被告误杀罪成。DR 集团创办人周向荣和技术员陈冠中早于2017年底被裁定误杀罪成，分别被判监12年和10年。当年初审是第三被告的麦允玲，因为陪审团未能够达至大比数的有效裁决，法庭下令重审。案中46岁女事主2010年起光顾 DR 美容集团，2012年10月3号接受疗程之后第二日工作，但是反应迟缓，送院途中发烧，四肢变紫色，住院期间呼吸系统衰竭，腹部疼痛，并且出现腹泻等症状，直至到同月的10号因为器官衰竭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一啲交通意外啦。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一带比较多车。另外，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近石围角村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系啦，较早时啦，受屯门公路近浪翠园嘅意外影响啦，啊，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曾经要间封噶，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咁现时沿住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嘅交通咧，都仲系比较繁忙啦。龙尾就排到去青葵公路近葵涌基本污水处理厂。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芜湖街，去尖沙咀的龙尾在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都几长的，还是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益经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比较车多缓慢，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站仲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丽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平在这里，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我是陈景祥。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点到八点， 电话旁边有听众王女士的。 陈先生你好，陈生。 电话里面还有高女士。 主持陈燕平、欧嘉伦、陈景祥、陆宇光。 有意见的话不如打电话来。 电话号码18723311。 参与讨论就可以打18723311 一起倾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需要你的声音。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喺度，讲紧嘅咧就系有线新闻咧就系裁员啦，有线新闻系裁减咗大约40名嘅员工，咁涉及咧多个组别，咁而亦都有咧就系最新嘅情况就系、是、港文组都有咧5个嘅采访主任、11个记者，因为不满今次嘅裁员决定咧而跟随辞职噶，咁而另外咧有线中国组嘅全体记者咧都系辞职噶，咁所以都可以话对于有线新闻部嚟讲都系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啦。咁头先都讲啦，就系裁员，今次裁员的组别咧，亦都包括一个调查报道节目叫做《新闻刺针》的所有编采人员啦。咁究竟对于这个采访报道嚟讲系有咩嘅影响咧？嗱，电话旁边咧就系之前做紧有线刺针的一位记者，佢叫做邱庭亮。邱庭亮你好， 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 对于今次被裁有咩感觉啊？ 其實有大部分係預咗嘅，但係都有少少錯愕咯。因為其實即係無論即係新人上場之後啦，一路以嚟其實佢哋講真落手去到干涉刺針嘅運作其實唔多嘅，但係呢一樣佢哋唔干涉咧，正正反映緊另一樣嘢，就係其實佢哋同咗即係。同全公司差不多，全公司的人都有可能打招呼啊 social， 但是刺針咧，刺針的同事咧，同他哋是一句嘢都冇講過。咁我想呢樣是其中一樣反映到其實他哋由嚟一嚟的時候已經見到他哋的目的，或者其實已經是有跡可尋。咁、 okay. 但係當係你聽到的時候，都是有啲錯愕嘅，即係冇想象到真係會做一個咁大嘅動作咯。 阿邱庭亮都可唔可以介紹一下自己俾聽眾認識一下，同埋介紹翻新聞刺針呢個節目俾聽眾認識一下。 係咁，其實我就係、是由實習開始就喺有線新聞開始做啦。咁然後之後就轉咗做兼職嘅港文記者。咁然後再今年畢業嘅時候咧，就轉咗做新聞刺針嘅全職。 嘅同事啦。咁新聞至今就係一個偵查報導嘅節目啦。咁當中其實多數都牽涉好多唔同可能比較敏感嘅題材啦。咁我哋多數可以有幸喺呢個節目咧，就係可以用比較多少少嘅時間，同埋可以用多少少嘅心機去到詳盡啲、仔細啲去跟進一啲嘅題目咁樣。 可能有啲聽眾都未必知道啊，其實調查報導係有幾深入，係做啲乜嘢？咁或者對於公眾利益、公眾知情權嚟講，有咩嘅幫助？你可唔可以？你又覺得係點咧？ 其實偵查報導啦，就係、是、可以用一個真係我哋記者翻工嘅時間啦，我哋係去睇一啲題材，即可能無論係政府嘅政策啦，甚至一啲可能係需要透過查察，或者需要透過去到同唔同人聯絡整合出嚟得出嘅一啲嘅調查嘅結果，然後我哋去報導出嚟咯。我覺得偵查報導對於成個社會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咯，因為其實講真唔係好多地方可以有一個空間，可以有一個咁樣嘅空間去到俾新聞同業員去到有咁嘅時間，用咁嘅精力去到做一啲嘅調查報導。 有冇一啲即係新聞故事啊？你係好深刻印象噶？ 係其實比較深刻嘅係最近。或者是而家可能喺新聞至今個 Facebook 上面最近嘅一隻故仔啦，咁係講緊一啲建制派嘅民調嘅故仔啦。咁其實當初民調呢個故仔呢唔係針對邊個派別嘅，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嘅情況就係一啲民調其實冇好跟科學嘅方法去做。咁但係出到嚟嘅結果就繼續去話幾多城市民認同乜乜乜，幾多城市民認同乜乜。咁當我哋就會覺得呢一樣嘢其實對於公眾，我哋需要提醒公眾民調係一樣乜嘢嘢咯。咁所以當我哋做嘅時候，我哋去揾唔同嘅機構佢哋嘅背景嘅時候，我哋都需要用到可能查冊嘅方法，都需要去揾翻佢哋背後嘅人去聯絡，去問攞佢哋嘅一個講法咁樣。 系啦，邱廷亮啊，咁你加入新闻至今呢个部门嘅可能就比较一个年轻嘅朋友啦。咁但系同其他比较资深嘅同事去倾嘅时候咧，过往新闻至今做节目或者系做古仔嘅时候，有冇都面对过一啲嘅压力？无论系公司内部外部又好，就叫你譬如或者古仔唔好咁做啦，又或者唔好去咁尽啦。有冇呢啲古仔听过咧？你？ 其實喺新聞至今就真係冇，我覺得最難能可貴就係我哋喺呢個地方，我哋去討論唔同嘅 idea， 我哋討論唔同故仔嘅時候，我哋都係以一個呢個新聞，呢個係新聞價值有幾多，觀眾想唔想睇呢一樣嘢，對公眾係咪有知情權，呢一樣嘢對公眾重唔重要，去釐定我哋嘅故仔需唔需要做，出唔出街，而我哋從來唔會將有冇政治考慮，有冇紅線去擺喺我哋嘅討論裏面。而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新聞刺針最難能可貴嘅地方。係 阿邱廷亮啊，你自己嘅新聞刺針啦，咁就今次公司係裁減曬你哋嘅編採人員啦，咁以致觸發到咧係好多其他嘅同事咧，包括有線中國組啦、港民組頭先講啦，即係有幾名嘅採訪主任、多名嘅記者。都因為咧不滿呢件事咧而一齊辭職嘅。其實點解新聞刺針會對於其他同事嚟講係一個咁大嘅反應咧？咁其實新聞刺針喺即係公司裏面，即係一個地位係點嘅咧？即係大家有咩嘅睇法？係咪都好覺得你呢個組別係好重要嘅咧？ 其實我諗其他同事或者一路以嚟嘅同事，佢哋辭職咧，唔單止淨係因為新聞刺針啦，係因為高層佢哋嘅呢個做法實在。我哋覺得不必要尊重啦，亦都唔係一個好有圓滿嘅解釋嘅一個做法啦。咁但係講翻，如果新聞至今係一個新聞機構裏面，或者偵查報導係一個新聞機構裏面，其實佢嘅重要性就係有一啲需要人力、需要時間去到跟進嘅報導，唔需要喺一啲喺每日充斥嘅港文裏面去到再額外擺人力。時間去到即係可以揸乾每一個記者咁樣，咁我覺得呢樣係最難能可貴，同埋點解可能特別要有一個節目係偵查報導，就係因為喺 每日咁多嘅港文嘅时候，我哋仍然可以有人手去到跟进一啲值得跟进嘅事，一啲值得跟进嘅人咁样咯。 好啊，多谢多谢晒你啊，邱庭亮，多谢你。 系， 邱庭亮咧就系之前喺有线电视、有线新闻嘅呢个新闻刺针呢个节目咧，就系做记者噶。嗱，陈志杰啊，今次咧就系有线宽频作出呢个架构调整啦。咁头先都引述过啦，佢个原因咧就系要开源节流啦，同埋控制成本啦。咁睇翻一啲嘅传媒报道咧，其实就系嗱，有线宽频咧就系九仓创立啦。不过咧呢个有线宽频就长年亏损。到啦，好啦，呢个嘅远东发展嘅主席邱达昌咧。就喺2017年咧，就系出任非执行主席。不过咧个经营状况咧就未见有改善啦。睇翻有线宽频咧上半年嘅业绩咧，佢收入系5亿2400万，咁但系咧按年系跌8%，亏损咧系1亿7600万。传媒行业其实都唔易做啊，系嘛？ 其实系噶，喺呢个疫情之下，再加上传媒行业从来都唔系太过赚钱。其实曾经赚过钱嘅，不过一定唔系咁啲。30年嘅事啦，最少唔系回归之后嘅状况啦，咁所以都系你话裁员喺呢疫情之下裁员，各行各业都有，咁都唔系话即系闻所未闻。咁但系正如我哋倾咗咁耐都系啦，呢个裁员行动系纯粹经济及营运原因啦，定系有其他嘅古仔咧？就系今次有线新闻去调整架构嘅呢个重点啦。而头先我哋都倾过，其实有线宽频蚀钱，咁都真系好多年噶啦。由90年代佢开台到依家，去到收支平衡，甚至乎有些微利润嘅日子都唔系好长嘅啫，都蚀好大嘅钱。但过往香港传媒咧，就算佢去到回归前后到开始真系冇咁好赚嘅时候，都仍然维持到咧，系因为佢有重要嘅一个社会同埋政治作用嘅。系咪呢个重要嘅社会政治仲已经冇咗，所以好多嘅资本家亦都觉得冇再需要去蚀住养你咧？咁样呢个可以探讨一下。 嗯，咁而有线新闻都系建立咗多年嘅一个新闻公信力嘅一个品牌啦，亦都系即系带咗好多嘅新闻资讯俾观众啦。咁唔知呢个咁样嘅结果又系咪管理层咧系之前预计得到嘅咧？好，我哋转一转话题，转头再倾下。 轻清神爽利有健康，下星期二钱佩卿、崔树汉博士讲前列腺增生最后两个症型肝气郁滞， 就系同情绪有关嘅，小便唔畅顺啦，个自发咧，中医就系疏肝解郁、通利小便啦。 仲有下焦瘀阻， 就系啲小便咧一滴一滴咁样滴出嚟嘅，个医法就系化瘀散结啦，同埋通利小便。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东华三院，系香港历史最悠久同规模最大嘅慈善机构。当初由一个喺庙宇之内细小嘅中医诊疗亭开始，佢嘅发展历程系点嘅呢？刘天赐、岑日飞同嘉宾东华三院总监苏有安、丁新炮。一起谈东华三院105年筹募文化和社会发展。 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世杰，你睇下个男仔认唔认啊？ 瑞文，你喺度研究小鲜肉，蛊惑啦你？ 唔系咧，你咪睇佢高高瘦瘦，成个书生咁啊！其实啊，佢能人所不能噶。 我知道，今个星期我就系请嚟咗呢一位单人匹马上门回收男。讲下佢点样做环保嘅开荒牛， 而我就揾嚟天文台嘅团队讲下厄尔尼诺同拉尼娜现象。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9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陈志杰喺度做自由风，自由风噶。嗱，陈志杰啊，跟住落嚟要讲讲旅游业嘅裁员啦。嗱，呢个保就业嘅计划咧就正式完结啦。一间老牌嘅旅行社永安旅游咧就宣布削减120名嘅员工，占咗佢哋整体员工数目咧大约20%，而留低嘅员工咧都要继续放冇薪假。而另外嘅两间旅行社东瀛游同埋捷旅假期咧，亦都要求员工咧要到签约停薪留职半年，否则咧就要视作解雇啦。涉及咧就大约400人，咁好多嘅员工咧都仍然未签约噶，未知道咧呢件事咧会点样发展落去啊。咁呢个旅游业咧就系、是。 一个裁员嘅消息咧，可能都系会陆续有嚟啦。大家都见到补习业计划嘅完结之后。咁另外咧就係、是、大家可能有啲希望咧，就係話會唔會香港嘅疫情可以控制到一啲，可以同某一啲嘅地區做一啲嘅旅遊氣泡咧？咁但係咧，早前同新加坡傾好嘅旅遊氣泡，咁就因為咧香港爆發第四波嘅疫情咧，咁而延後啦。今日啦，政府又再講話個旅遊氣泡咧，睇嚟今年咧都做唔成啦，要出年咧先至做，咁而咧就會喺12月底，今個月底咧就去檢視翻出年嘅安排。睇嚟咧要去到復甦翻旅遊業咧，真係可見嘅將來都未必見到。 因為保就業計劃原本都係一個權宜之計，當初諗一啲抗疫措施，成個社會可能連埋政府都係諗住權宜之計，俗稱頂一陣，估唔到。顶到依家要继续去撑多一年，咁就开始撑唔住啦。 嗯，我哋电话18723111啦。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旅游业界人士，就系香港旅游业雇员总会理事长梁方远啊。梁方远你好， 你好， 系你好，你好，两位主持好。 点样睇咧？保就业计划一员咧就有永安裁员，有两家旅行社咧就要停薪留职，点睇啊？ 点睇啊？即系其实真系好嗱，入机系预料之中，亦都系觉得系好无奈嘅。因为我哋其实都估咗噶啦，即系你而家旅游嘅嗰个状况咁难，根本系冇可能做到生意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其实系估到裁员之后，唔系裁呢、這个嗰、那个保就完咗之后咧，系一定会出现裁员噶啦。即系我哋早前开记招都讲咗，佢一定系。是会舍弃啲从业员行先嘅，咁但系其实都估唔到系政府又啱出咗一轮呢一个再嚟一次资助啦，咁其实每间旅行社都即系派嘅钱其实都几即系几可观下嘅，咁我哋系谂唔到咧呢个情况系仲系仍然依头即系接咗政府嘅呢一个资助嗰头，亦都仍然系将班从业员系要做一个裁员解雇咁。咁呢一样嘢，我哋真系觉得系好无奈嘅。 即系你意思系，其实政府已经喺施政报告嗰度话再发放啲六亿嘅纾困措施俾旅游业啦。咁、但系点解旅行社仍然选择要裁员咧？咁系咪啊？ 是啊是啊，其实真的在旅游业里面呢，讲真一句，真真正正的资产我们讲了很多次就是人才来的。嗯、即其实保住的就是最关键就是人才，没有人才你重新培养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嘛、嗯。但不知道为什么政府不好好地去重视这件事，即是在那个保的上面都仍然是即系你派咗钱，但系其实都又系第一轮，我哋都已经讲咗，你派咗钱唔代表系保就业噶。佢成日都会认为派钱就系保就业，因为喺旅游业冇生意嘅话，冇生意嘅情形，佢就系一定系要啲伙计就系、是，一系你停薪留职咯，一系你当自己走咯，佢一定系咁噶嘛。 系，你就系工会嘅代表啦。咁其实有冇就住近期呢几间嘅旅行社嘅变动咧，先收到啲求助咁样？ 有查询问我哋问我哋，即系话俾我哋听，即系好正式嘅求助咧，就系未有。但系苏花琴日我都其实都迎接到有电话系问翻，即系咁样样得唔得，咁样样得唔得。咁其实呢轮我都唔停接嘅电话，就系查询，就系即系老细要求咁可唔可以啊？咁即系比较多系呢啲情况咯。咁作为大社咧，佢哋就佢哋会。比较即系佢哋系懂呢个劳工法例嘅，佢哋会做，即系会尽可能地做足补偿嘅。咁但系其实我都希望，即系话有一啲嘅人士，如果你真系觉得系唔合理，真系要揾工会帮手咯。 系头先系啦，头先就系讲啲比较大嘅旅行社啦、你自己听到啲古仔，即系譬如一啲旅行社系。点样处理紧啲员工嘅咧？你有冇听到啲都 多数就系放无薪假噶啦、其实即系喺保就业之前都已经叫放紧嘅，只不过有保就业咧就叫做啊攞保就业嚟顶住下先啦。咁你保就业完咪仍然咪又系放无薪假，即系其实就系、即系空切住一个职位喺度。我叫做嗰啲叫唔系放无薪假啦，佢而家叫佢做咩啊？停薪留职，即系我俾个职位你，我俾个总经理你做，但系你冇粮出嘅咁样。 就是咁嘅情况咯。 系 呢个最多嘅，系啊，小型嘅旅行社最多系呢种情况。 系头先都讲啦，即系政府喺施政报告嗰度话再拨出六亿出嚟咧，就资助旅游业噶。咁包括你哋即系员工在内嘅，譬如导游啊、领队啦、旅游巴司机咧，都有咧一啲嘅一次过嘅现金津贴啊。其中即系导游、领队咧，就有咧系15,000嘅吓，嚟紧都会有啊。咁你觉得会唔会都系帮到你哋少少咧？ 帮嗱，即系好。两样，第一咧即系帮就真系好有限啦。咁你10,000，我就算你唔使供楼，唔使养家，乜都好，净系自己嘅使费食嘅，你最多都系三两个月，即系再挨啲，就话我食面包个日啦，咁你最多咪俾你我挨4个月。但如果你话要供楼啊，要嗰啲咧，其实做唔到嘅，呢个系此其一。第二样嘢咧就系其实仲有好多嘅人，佢哋系攞唔到嘅。佢都仍然係冇工作做嘅，咁但係佢喺呢一個派嘅嗰個過程當中，佢哋會即係當政府佢係設咗有一啲嘅有一個規矩喺度，咁嗰個規矩佢就係好似一個帽咁樣吸落嚟，咁即係好似我哋整餅咁啊，吸咗之後個邊嗨咗邊外邊嗰啲就全部都攞唔到啦，咁其實都有相當部分係攞唔到嘅咯。 係嗱，而家咧就旅遊氣泡又要再延遲啦，即係出年先至會做啦。咁睇嚟旅遊業要復甦咧，真係一段短期內啊嘅將來咧都冇辦法睇到啦。咁其實啲員工做緊乜嘢啊？而家佢哋有咩打算？ 而家嗱，即係我哋作為工會就係最唯有幫到佢哋，盡量睇下有冇辦法可以轉型啊，就去讀一啲嘅再培訓嘅課程。咁但係其實而家想轉型都唔係一件容易事，因為即係各個行業大嘅公司 airline 都話裁員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市即係嗰個失業率咁高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即係轉型係相當困難嘅。尤其喺我哋呢個行業咧，其實係開始比較上步向中老年嘅人為比較多，所以要轉型去做過其他一個行業咧，真係唔係咁容易一件事咯。但係一班人佢哋累積咗，講緊係30-40年嘅嗰個旅遊經驗，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其實好難嘅呢個階段。我哋希望政府做一啲實際嘢咯。 知道旅遊氣泡今年都做唔成啦，會唔會都有啲失望？ 冇可能， 會唔會有啲失望啊？ 其實又唔會喎。 都有啲預錯， 我覺得旅遊個氣泡其實幫助不大嘅，反而即係話同國內盡快通關咧，呢個係我哋期望嚟嘅。即係你通咗關之後咧，因為那個面會大啲啊，即係翻去國內嘅團同埋落嚟嘅客人都相對多。你話旅遊氣泡新加坡嗰啲，其實係有限嘅客力，每一年嚟嘅唔多嘅，即係個幫助不大。香港人跟團去新加坡更加少，所以對於我哋旅遊。即系旅行社嚟讲咧，其实唔系一个大帮助咯，可能对 airline 有帮助咯。 咁之前即系政府都鼓励本地游啦，咁过咗一段时间啦，点样去评价呢个本地游嘅计划嘅功效咧？ 嗱，其实本地游咧多多少少系会可以有少少嘅，即系有少少嘅可以俾啲从业员有啲工作嘅。多你唔講得多啦，咁但係好過冇咯。但係其實我哋希望政府係能夠做多啲嘅話咧，即係因為你疫情底下其實都好多人都出，即係冇乜計劃出門啊，好容易造成就係某啲地方人流過多擠擁。咁其實鼓勵市民係分流地有計劃地去出行咧，透過旅行社去做本地遊咧，其實可以有計劃性地透過旅遊業議會啊，咁你做好一啲分流。工作咧，其实系会安全嘅，咁亦都可以刺激本地嘅经济，亦都刺激一下，即系令到从业员有得开工啦。咁但系其实依一次咁样样怎推出嚟又冇，即系你中意做咩做咩，你中意点就点啦。求其即系你做到个行程出嚟，有人去就算啦。咁冇咗个计划性咧，其实而家系容易出问题咯。其实真系有阵时唔可以，政府亦唔可以成日都觉得就系话，我哋系自由经济，我哋就咩？到而家疫情呢种底下咧，其实需要有一啲有计划性经济，即系有啲规划嘅咁令到即系市民安心，旅行社有生意做，咁唔可以做下停下做下停下，而家咪搞到即系其实冇帮助嘅，好多旅行社都未曾开始、那个计划做好咗，跟住就冇客啊，即系做唔到，有啲系退团啊，即系。 明白，好啊，多谢梁芳远，多谢你， 唔好客气。 梁芳远咧就系香港旅游业雇员总会理事长啊，阿陈志杰睇嚟派钱都唔挨得几耐，都系始终旅游业咧唔能够开关咧，即系冇办法复苏到。 我谂各行各业都有排挨，都要预咗呢个心理准备。 系 过唔过到冬咧？大家步入冬天啦，都真系。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够啦，拜拜。 拜拜。